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满风大 春天花会开，鸟儿也回来了。这个双休日北京天气晴好，最高气温达到 14.9 度，在北风的吹拂下，蓝天白云的美景十分吸睛，刷爆了微博和朋友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去踏春游玩呢？然而预计今天夜间起能见度将逐渐转差，蓝天暂别。28号北京的空气质量或将达到4到5级，也就是中到重度污染，空气污染影响的范围将扩大至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廊坊、保定、邢台、衡水、邯郸、唐山、山东德州、聊城、河南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等10余个城市。3月1号前后，此轮污染过程有望结束。不过3月3号至5号又将出现新一轮的重污染过程，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北京明天多云，2度到13度，西北风3级。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让我们在音乐里深呼吸，请出范晓萱。 知道爱你注定是无尽的犹豫，我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情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深深深呼吸，世界都在流泪，雨不怕 学不会离别，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定我最爱的你，深锁在心底，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这是范晓萱，一位集演唱、乐器演奏、词曲创作于一体的专业音乐人。各位知不知道范晓萱是什么时候出道的呢？她12岁的时候，也就是1989年出道，以小魔女的形象红遍全亚洲，可谓真的是老前辈。随着天气转暖，周末出游人数增加，通往公园郊区的主要道路交通压力逐步增大。另外，受到季节交替的影响，患感冒等疾病的人群增多，医院周围道路容易出现车流集中、行驶不畅的状况。其中，北京动物园自驾出行热度最高，排名2、3位的公园分别为香山公园、八大处公园。另外，后海、北海、天坛也是周末出游的热门公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公园周边的停车位较为紧张，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出行尽量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明天限行尾号是5和0，和好妹妹一起感受一下风从海面吹过来。 风从海面吹过来，我的心也被暖开。风从海面吹过来，阳光洒满金色的爱。风从海面吹过来，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中摇摆。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 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香河园北街到京沈线有 8.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兴路到宏康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宛平桥东向西方向，从京港澳高速到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公里。南五环路南向北方向，从左堤路到西五环路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大望南路南向北方向，从小五基路到鸿雁东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从汇合南街到高碑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郭美美全新个人专辑《你的名字》，海蝶泰和音乐集团全亚洲深情发行。这是一个关于歌手郭美美的故事，她的名字成就了别人的故事，就像自己的爱人却成了别人的新郎。新加坡歌手郭美美也许做梦都从来没有想过，让她坦荡的人生展开了新的支线剧情的，居然是她的名字。这几年来被误解、受委屈，乃至无端被攻击，深深明白了一个女生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的孤立和无助，却又无处诉说、无能为力的孤独感。就像我们在爱情当中遇到的那些无所适从和孤立无援，这一次她不再只是一个讲睡前故事的小姑娘，更是一个有故事的女歌手。请各位记住她的名字，郭美美，寂寞。 寂寞像台风，像季节，像漩涡，躲在某个角落，有时觉得没什么，突然来袭的时候，就把人活生生卷走吞没，不折不扣，你在哪儿还不来救我，不会每一个角落少了熟悉轮廓，寂寞像台风，像季节，像漩涡，躲在某个角落，有时觉得没什么，突然来袭的时候，就把人活生生卷走吞没，不折不扣，你在哪儿还不来救我， 生生存 像台风，像季节，像漩涡。你说过会陪我，你的承诺算什么？寂寞来袭的时候，就把我活生生全都吞没，不折不扣。你走了，没人来救我。 在孤独的世界里，歌手郭美美只剩下了音乐。最好的情歌总是最适合在寂寞的时候听。女生外表无论多独立强悍，内心深处总是渴望陪伴和保护的。不过华晨宇说我管你，我管你是华晨宇刚刚发行的新作品，百名歌迷一起录制和声，华晨宇活出真我，打造自己的摇滚时代。华晨宇的新摇滚作品我管你真我版全新改版上线，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绝不被外界所束缚的花花再一次唱出他的真我态度。华晨宇这个90后歌手似乎一出场就自带盔甲，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自我还是外界，他都能把非议巧妙地转化为动力。这首摇滚风格的作品就是华晨宇不想被磨至棱角，不忘初心，坚持做自己，活出真我的自我宣言。华晨宇开启新摇滚时代，想先听到华晨宇我管你。 我不大接受这么卑微区别还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你的感受感受。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哦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来吃根香蕉吧。香蕉虽然卡路里很高，但是脂肪却很低，富含钾，而且饱腹又低脂，可以减少脂肪在体内的积聚，是减肥的一个好佳品。除此之外，苹果、红豆、木瓜都是排毒瘦身的不错选择。晚上减脂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些食物，但是也不可贪多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All of the lights in here, baby.Nigga dead. I slapped my girl. She called her feds. I did that time and spent that bread. I'm headed home. I'm almost there. I'm on my way. Headed up the stairs. To my surprise, a nigga replacing me. I had to take him to that ghetto university. All of the lights, top lights, flashlights, spotlights, strobe lights, street lights. All of the lights, all of the lights. Drug life, rock life, every night. All of the lights, turn up the lights in here, baby. brother, grandmother, hate me in that order. Public visitation, we met at Borders. Told her she'd take me back, I'd be more supportive. I made mistakes, I bumped my head. Court sucked me dry, I spent that bread. She need a daddy, baby please. Can't let her grow up in that ghetto university. I'm on the lights, top lights, flashlights, spotlights, control lights, street lights. All of the lights, all of the lights. Fast life, drug life, thug life, rock life. 爱情总还有别种可能。

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 生活充满阳光，来自至上励合。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按照老北京的习俗，这一天除了要剪头发外，还有很多比如吃象形菜，寓意新年风调雨顺的讲究。老字号护国四小吃为二月二备下了60000枚龙胆和新研发的龙子糕，所谓的龙胆就是炸油糕。该小吃曾经一度淡出市场，直到2009年才恢复。没吃过的话，可以去护国四小吃等老字号名店去品尝一下。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往事只能回味，待会儿见喽。 时光一逝。

是在天气也是最好的话题。我真的好想你，你在哪里？想和你关在家里赖在一起抱怨天气。真的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你那边天气好有没有帮我告诉你？真的好想你，你在哪里？想和你关在家里赖在一起抱怨天气。真的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你那边天气预报有没有帮我告诉你？今天不下雨， 这首天气预报来自关诗敏，以后天气预报会越来越准确。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对外发布，我国风云四号 A 星近日成功获取首批图像和数据。该星是我国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的首颗卫星，于2016年12月11号成功发射，历时22年孕育研发，其部分性能指标国际领先，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静止气象卫星之一。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风雨无阻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北京多云，2度到13度，上海多云，8度到15度，成都晴转阴，5度到14度，天津多云，3度到13度，石家庄多云，2度到15度，保定晴转多云，-1度到15度，宜宾多云，5度到15度，多云转晴，请出余浩明。 一身轻，满天乌云，冰哭泣开始下雨，秋月天晴，变幻不定，不阴不晴，想你的心，我的眼失去焦距，我的心如何痊愈？想靠近，有些犹豫，一直期待每个相遇。I love you， 不会只是一句暖心就能说明，被的心。是学会习惯适应 I love you， 彼此的心不停靠近，目光交集，总有一天爱会多云转晴，说好了一言为定，爱就像月的阴晴，你伴着早安定，所有挫折慢慢归零，你的表情有谁在听，是谁先被谁吸引，也许爱太过拥挤，要拥有满天繁星，感情才能云淡风轻。只是一句暖心就能说明，被和心被你牵引，开始学会习惯适应。 I love you， 彼此的心不停靠近，目光交集，总有一天爱会多云转晴，说好了一言为定。I love you， 不会只是一句暖心就能说明，被和心被你牵引， 是学会习惯适应。 I love you， 彼此的心不停靠近，目光交集，总有一天爱会拨云转晴。说好了一夜未定，说好了一夜未定。 OK， 这是俞浩明2009年发行的作品《多云转晴》，也希望他以后的路途只有晴天。天气晴朗，晚上就可以看到月亮。广东天文专家透露，今年3月1号晚上，夜空将出现双星伴月的有趣现象，金星、火星和弯月近距离的相聚。如果天色晴朗，中国各地在日落30分钟后就可以观赏到，观察方位在西南方，弯弯的峨眉月来到金星和火星的近旁，三个天体构成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也将构成一张笑脸，金星和火星恰似一双眼睛，一亮一暗，一大一小，一白一红，十分奇趣。看着这样奇趣的景色，再来听一听曾轶可为各位送出的星星月亮。 虽然小，可是很重要。

like you know it's made in Hong Kong when you hear a voice like 一生不变改，只因已存在热爱，天空的国土在脑 from OK， 与以往 Doughboy 的作品相比，这首拥有流畅旋律的《天空之城》非常的流行，听起来也更香港的感觉。接下来你将听到丽娜化身神秘歌手，带你探知爱的未解之谜。全新作品《可疑》，横跨抒情、轻摇滚、多元音乐元素之作，浑然天成的个性音乐韵味，有一种迷离又真实的魄力，演绎惊艳轻摇滚风。抢先送上丽娜《可疑》。 玩笑中提起，吻得再隐秘，你依然警惕。嘿，想要点证据，找不到证据。我不投关系，越怕去证明真相。是在想起，想给予执迷，好过失去。两个人最大的默契，是总是回避。爱的模糊不清，走的步步为营，我和你的关系越来越可疑。走的步步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在腰腹那里轻轻一捏，就能感受到赘肉的恶意，小心脏是不是慌乱了？因为露腰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不妨来做做呼啦圈运动吧。要记住，只要有时间就拿起你的呼啦圈，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都不要忘记边看边摇呼啦圈，保持半个小时都不要掉落。可别小看呼啦圈这个小动作，算起来每公斤每小时可消耗约5大卡的热量，长期坚持一定能够修炼成纤腰款款的大美人，转起来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came in from the other side, took your time, made me feel alive. Why'd you let me go? You never tried, you want to be alone. What did you think of mine? Was it funny like you're the other guy passing on by? Everything you can think when you are a kid. Funny how we try but you deny. I can make a living selling lies like that. That's the way to go. I never saw it coming. Why you do me like that? Do me like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除了呼啦圈，仰卧起坐也是瘦腰屡试不爽的有效方法。所以即使工作再繁忙，每晚都在睡前坚持做仰卧起坐30次，瘦腰就能变得非常轻松了。仰卧起坐瘦腰的关键在于移动上身的力量，尽量由腹部来出，才能达到瘦腰的效果。不过这种运动不宜在刚吃饱的时候做，饭后最少也要休息个1到2个小时，而床上并不是仰卧起坐最好的地点，硬硬的地板呢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所以最好是在地板上铺一个类似瑜伽垫的东西最好了。 Keep running, let's go. Join me at dessert, no time to have you lurking. You make it like now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I dealt with you the nicest. Nobody touched me in the righteous. Nobody touched me in a crisis. I believed all of your dreams like the rest.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keys, and my patience.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sleep, a decoration. You mistaken my love, I brought for you my foundation. All that I wanted from you was to give m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seen,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been. Mm-hmm. But I wake up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get ready for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For me, I b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See me do me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Just tell me about that work. Da-da-da-da-da-da. When you walk out, na-na-na-na-na. Before the table, turn, turn, turn.

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在这个位置等待了多久，紧紧守着彼此我们都能够接受，为何要留下，为什么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如果没有机会这样错过，一句话就够，其他都别多说，等着你开口说爱我，说你爱我。 听到的是王心凌2007年的作品还是好朋友。他最近又多了一位好朋友，王心凌过年期间跟稳定交往4年的男友艺人姚元浩去北海道滑雪，虽然没有同框，但是不约而同秀出滑雪照，算是另类放闪。没想到昨天竟然传出了分手的消息，王心凌的经纪公司也证实此事，4年恋情正式宣告结束。他们经过理性的沟通，决定回到朋友的关系，希望大家能留给他们一点私人的空间。你就不要想起我，请出田馥甄。 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 不要想起我，黑笔田馥甄，不想你了，那我去爬山好了。春末夏初，天气渐暖，约上三五好友或者是全家出动，结伴去户外郊游踏青，想想都十分惬意。可是现在医院看骨科门诊的人也逐渐增多，他们大多50岁以上，都是膝盖的毛病，一问才知道很多人前不久才去爬过山。其实在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会承受超过本身体重3到4倍的压力，尤其是5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所以就要减少此类运动。对于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20、30、40，听听这几个女人的心事吧。有请李清洁、刘若英、张艾嘉，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见喽，拜拜。 深深的夜，清洗干寂寞，你有没有搞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搞什么？你在替我难过？你还嫌我啰嗦？你这叫做什么生活？一个人心里多想恋爱，人的机会依赖，扭扭捏捏不肯放开，空等待，等到脸色发白，等到姑妈不来，求求你就不要再作怪。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自己要明白，这是一个需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事。 点点颓废的脸孔，紧握的嘴唇含着一千个谎言，风一吹看见你手啊手长的脚啊卡，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浓妆艳抹要去哪里，你那苍白的眼眸不经意回头，这茫然的竟是熟悉的霓虹灯，在无言的巷道深夜深不回你初次的泪水，就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走向另一